是1997年沙华唱片发行的《日光机场》专辑当中由秀秀许茹芸演唱的同名歌曲，许常德作词，郭子谱曲。他写的是一个关于只有3天的这个爱情故事，一次没有终点站的飞行，在机场偶遇某一个人，注定要分离，可是呢还是发生了短暂的缘分。这个经历可能有些人会在绿皮火车上碰到，在一辆taxi 当中相逢，或者是你们同在公交车站等一辆一直很难等的公交车，于是有了共同的话题啊。一次攀谈之后发现彼此相见很晚。每个人内心当中都一定会有属于他们自己个人的爱情坐标、爱情地标啊，也许并不是什么风景名胜啊，可是呢，那个角落、那个场景，就代表了你们曾经的过往。而爱情最美好的地方就在于，即使失去了，也会在某一刻，因为某首歌、某个人、某一个场景、某些动作，而被怀念到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熊天平和齐秦演唱的《渔人码头》。想一想你的爱情地标在哪里。 不能回头，天，你要想

唱不出那样的歌曲，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，虽然会经常忘了， 我依然爱着你。 很多时候，很多事情都需要一些仪式感，记录我们曾经来过，曾经心动。有的时候呢，仪式是一个信物；有的时候呢，仪式是一种敬重；有时候也是不远千里，只为兑现一种誓言去做了某一个曾经计划的举动。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陈淑桦姐姐，《爱的进行式》。 到依赖，从陌生到相爱，从深信到疑猜，从疼爱到伤害，从绚烂到苍白，从厮守到分开，从感动到感慨，从体谅到责怪，从期待到先去问他会不会有将来，一份爱如果消失得太快，你可不可以当它是命运的安排。 All those lonely nights, lonely nights, lonely nights, 多么能爱，爱过的人都明白， 那种孤单的感觉到今天还在。才明白，回不去也甩不开。

本届大会的主题为创新创业创造，迎接智能社会。本届大会将有来自美、俄、德等国家的300余位国际机构主席和机器人领域权威专家亲临现场，就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热点话题展开巅峰对话，充分交流当下机器人领域最新理论成果和应用案例。此外，大会期间2017世界机器人大赛也将于同期拉开帷幕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，因相识而陌生，只凭一个身影，午夜梦回，只为一种感觉，驰骋心间。嗨，我是李默，我和你素未谋面，你和他也不曾相识，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爱上他们的吟唱，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爱了坏了走了错了哭了痛了累了倦了困了烦的乱的冷的都是真的，疯的想的念的不安的焦虑的浮躁的梦过的拥有的失去的怎么忘了，你坐过的沙发关了你爱的音乐听了我等着你当成了摆设，我的你的他的好的坏的难的灰的蓝的黄的酸的甜的苦的都还记得，非常想要忘的绝对不能忘的我想要换你了真的不想要了只得放了，换到的火车载着我第几天了，忽然发现这一刻我不想你了，我的快乐会回来的，只要清楚曾爱的那么深刻，不准问起不值得，我的快乐会回来的，离开不是谁给了谁的选择， 这是锦绣二重唱演唱的《我的快乐》。在我们小的时候呢，会觉得快乐很简单，一张游戏卡，一部动画片，我们就很满足了。可是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呢，就会觉得哇，所有的悲伤快乐都很沉重啊。我们以前会认为你对别人好，别人就应该对你好，只要努力了就一定会有收获，只要牵手了就是永远，就是因为太年轻，所以所有的悲伤快乐都显得那么深刻，轻轻一碰呢就惊天动地的。时间让我们成长的同时，也让我们看开了许多，没有什么非你不可的，也没有什么不可失去的。尽管艰难依然坚强，尽管痛苦

外的天空依然明朗，忙碌了一上午，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，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咯。先